三位弟兄他们的家庭都是很熟的，三个都是执事，他们口头上面呢经常都说感恩祭。我的女儿刚刚考到入香港大学，感谢主，那我们要去感恩祭了。我的儿子出年六月就结婚了，感谢主，那我们就要有感恩祭了。在他们的口里面，这个的感恩祭就是吃餐饭饱的。所以在我过去香港那九年的侍奉里面，是吃过很多餐的感恩祭。因为我们跟这三个家庭都是很熟的。不过在圣经，旧约圣经利未记第三章和利未记第七章，他真的有去告诉我们，在犹太人 的祭礼里面，即是献祭的祭礼里面，即是他们的敬拜的祭礼里面，真的有一个祭是叫做感恩祭的。那圣经那个的字眼呢，就叫他做平安祭，或者是一个团契的祭。那我们刚刚在利未记第七章我们所看到的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因为要感恩而献上的祭，这个的平安祭呢都可以是叫做一个的感恩祭。在即是今天这个的感恩的主日里面，我就愿意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和大家呢去思想一下旧约这个的感恩祭。旧约的祭礼里面有五个祭，下一张的 PowerPoint。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显祭。在这五个祭礼，亦都是以前的以色列人他去到会幕、去到圣殿去有一个的敬拜生活的时候，他就要想下，我今天我来到圣殿，我要去带些什么的礼物要献给神，或者我来去敬拜的目的是为了些什么。咁呢佢就献咗有唔同嘅一啲嘅素祭，唔一定要献晒呢五个，可能係献其中一个两个都唔定。喺呢五个祭礼里面呢，係分开咗有两种嘅祭礼，一个呢就係甘心嘅祭，一个呢就係即係唔可以话唔甘心嘅，不如咁样啦，一个呢就係自愿嘅祭，自愿献上嘅祭，另外一个呢就係非自愿献上嘅祭。咁嗰两个非自愿献上嘅祭呢，就係同罪有关系嘅。係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感觉到呢，我有啲嘢係做得唔啱，我讲错嘢，我得罪咗神，我係冇呢即係行神佢自己嘅心意。假如係有嘅时候呢，我今次我嚟敬拜嘅时候，我就希望呢神去赦免我个罪，我就冇办法呢，我唔要献上一个嘅赎罪祭或者係赎显祭。呢个係非自愿嘅。但是如果我今次来敬拜的时候，我的罪我觉得是得到赦免的时候，我就可以去选择我去献上一个的自愿的祭或者甘心祭。在这几个的甘心祭的里面呢，都有一个的目的，就是希望我所献上的祭呢在神的面前蒙悦纳。而平安祭是其中一个这样的祭，是一个甘心祭。平安祭的献上呢是咁样嘅，下一张嘅 PowerPoint 吓，有两个目的，或者有三个嘅目的。喺第七章第十二节话俾我哋听，就系有为咗感恩而献上，或者咧喺第七章嘅第十六节咧系为咗还愿。对于中国人嚟讲，还愿都识啦，系咪？十六节都有话咗，为咗还愿。或者是为了甘心，没什么目的，我就是 happy， 我就是想，我就是要想要即是将礼物去献给神，但就是这样了。所以三个的原因，为什么利未记他记载这五个的祭礼会分别用了两个的篇幅呢？第一个的篇幅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去到第七章，去到第六章的第七节。 这个是第一段，就讲了这五个的祭礼，以色列人你可以去敬拜的时候你可以献这五种的祭礼。然后在第六章第八节一直去到七章尾呢，又再讲一次这七个的这五个的祭礼。为什么呢？我相信 Jacob 的弟兄姊妹应该很熟了，你们查过利未记的嘛？为什么啊？即是这个不是主学，所以 你回答不到我了，是不是？前面就是告诉那些百姓听，你可以去献上一个什么的祭礼。而后面呢，那个第六章第八节一直到第七章尾呢，就是告诉那些祭司听，如果那些百姓来到献祭的时候，你要怎样去帮他们去处理他们所要献上的那个的祭礼。所以第六章到七章呢，是去跟祭司讲的，前面那五章六章呢，是跟百姓讲的。所以呢，我们将这两个的篇幅呢加起上来呢，就会有一个全面的对于祭礼上面一个的了解。今天我们要去看的就是去献平安祭的那个的过程。平安祭的处理，特别呢它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去处理那个的祭肉，即是那个祭礼就是祭肉啦。有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五个祭里面，除了素祭呢，是真的去面粉，是献上那些的膏油或者香料之外呢，是没有动物的。而其他那四个祭呢，都是会有动物会被宰杀，然后将那个动物的肉呢，是放在坛上面来到去烧的。那这个呢，就是献祭那个的即的过程。点解要即系动物要牺牲呢？系同我哋嘅除罪系有关系嘅，因为动物佢就将我哋嘅罪转嫁咗喺动物身上边，宰杀咗，将佢嘅血咧抹喺嗰个坛嘅四个角嗰度咧，咁就系代表咧我哋嘅罪咧喺神嘅面前咧系被赦免，其中一个咁样嘅方式，呢个系一个标记嚟嘅。咁喺呢即系燔祭、喺赎罪祭、赎显祭，同埋平安祭呢个嘅祭物嘅处理上面呢，有一啲嘅唔同嘅喺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有唔同嘅处理方法。其中有一个嘅唔同嘅方法系咩？唔同嘅系咩呢？就系当你献上燔祭，系一个好庄严，系一个完全献上嘅，你就一定要献公牛。如果你唔够钱，屋企穷，你可以献雀仔。但是是一定要献公的。赎罪祭、赎显祭跟罪有关系，你要献上的话都是要献公的，不可以献乸的。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唯有平安祭，公的乸的都可以献。又或者你可能都知道，就是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都是重男轻女的。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我们猜想就是你最重要要献上的，有严重的规定的，你就一定要献上公的。是唯有献平安祭呢，就是你可以献公的，就是公的山羊，就是公，是不是？或者可以献绵羊，雌雄你都可以献的，只是不可以献雀仔的。这个不可以献雀仔呢，圣经没有解释的。即是你穷呢，你都不可以献雀仔的了。那是后来我解释呢，就是有得解释的。这个不如现在讲埋啦，因为没什么时间了已经。因为这一个的要献上的那一个的动物呢，是要分开三部分的。是要分开三部分的。一部分是给上帝。一部分是给祭司。一部分是给献祭者。你如果拿个鹌出来，即是每人都分得没多少了。但是个过程都是这么隆重，又要汤又要盛，是不是？所以呢，即是有很多人都是觉得是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就规定呢， 在献平安祭的时候不可以是献上一个的鸟类的，只可以献山羊或者是绵羊，公乸都不紧要。嗱，呢一个嘅即系平安祭，头先我哋讲咗啦吓，系即系为咗感恩嘅缘故，为咗还愿嘅缘故，为咗甘心嘅缘故，即系呢个本身就系你嚟到敬拜，你可以献，亦都可以唔使献。但系如果你要献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用一个咁样嘅方式献。在五个的祭礼的里面，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在这五个祭礼的里面呢，是只是有一个的祭礼，就是平安祭，是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的。献燔祭是完全献给神，正是将所有全只牛全部的肉、全部的内脏全部放在坛上面去烧上，是成为一个馨香的火祭。所谓馨香的火祭，就是蒙神悦纳的一个的敬拜。第二个祭就是素祭，素祭就是要献上一些的面粉或者一些的膏油。那个的面粉献上的时候就是会有一部分呢是给祭司的，一部分呢是给上帝的。 OK， 开始呢有一分了，那个分呢就是只是一部分是献上给上帝，同埋呢是献上呢给上帝呢所即是规定他可以去协助这个的维系敬拜、维系会幕或者圣殿的敬拜的人员，就是祭司的家族。这个就是第二个祭礼。咁赎罪祭、赎愆祭就冇啦，系全部都要烧晒，因为嗰啲嘅祭牲嘅肉咧，就系代表系披戴住献祭者喺生活里边所犯嘅错误，我哋唔可以食。如果唔系咧，我哋食翻自己嘅罪。唯有喺呢三个嘅甘心祭嘅里边，第一个完全俾上帝，第二个上帝要俾埋呢个祭司，去到平安祭嘅时候系可以俾上帝，可以俾祭司，同埋可以俾献祭者。嗱，即系虽然咧，我想留翻啲时间俾人去讲见证，不过你咁听我讲，可能即系印象都唔系好深刻。我哋不如读下圣经咧，系睇下圣经里边有讲到咧，我哋呢个嘅即系平安祭里边呢三个嘅祭肉嗰个嘅分咧，第一段咧就系喺利未记第三章第三节至第五节，俾上帝嘅嗰一 part 系乜嘢嚟嘅咧？你如果揭得快，你可以即跟住；如果唔系，我都会读喺和合本圣经里边利未记第三章第三节。佢话从平安祭嘅当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状嘅脂油同埋脏上嘅所有嘅脂油，并且两个嘅腰同埋腰上面嘅脂油，就系靠腰两旁嘅脂油同埋肝嘅嗰啲嘅网同埋腰咧，一齐攞落嚟。阿伦嘅子孙就要将这些烧在坛上，呢一个就系喺火嘅坛上成为一个馨香嘅火祭。所以咧，即系俾上帝嘅嗰一 part 咧，全部都是内脏来的，是脂油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去处理呢，在个肝旁边有些油，有些脂肪，在个肾的旁边有些脂肪。总之呢，就是在你个胸里面你包实的那个最重要的内脏那些呢，你的肝啊，你的肾啊那些呢，就是要献给神。有人就去解释啦，是不是就是我们说这个你啲系肺腑之言嚟噶嘛，唔系废话系咪？肝胆相照嘛，你个肝同埋你个胆就系你人与人之间最真情嘅地方嚟噶嘛，肝胆相照，你要献俾神就系要献你最真挚嘅嗰个部分，就系呢啲嘅内脏献俾神。献俾祭司系咩咧？嗱，献俾祭司嗰啲咧，即系非常之好嘅，即系献俾嘅。 獻個羊俾嘅，仲要有俾嘅。喺第七章嘅第十四節咧，就講就話要獻俾祭司嘅。第七章第十四節，佢就話各樣嘅供物當中，佢要把一個嘅餅獻給耶和華為舉祭，要歸給灑平安祭牲血嘅祭司。OK， 咁咩個呢個嘅舉祭係乜嘢咧？嚇，喺第二十八節咧就有再解釋啦。这个的举祭，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去取一些出来，去给给耶和华。那个就是那些脂油，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烘，要带来，好把烘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摇祭，摇一摇。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烘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即是包住呢一个嘅肝胆嗰个嘅重要部分咧，就要俾祭司。仲有，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作为举祭，奉给祭司。嗱，所以有啲人话个举祭意思就系你攞嗰个右腿嘅时候，只脚咪举高咗咯，咪举咯。你攞个胸嘅时候，你要摇一摇，睇下有冇啲内脏，咪摇祭咯。都真系有，真系有可以咁样解释嘅。OK， 但系个部分就系个右腿唔系左腿啊，即系食我就系食左臂啫，系咪？但系食牛或者食羊咧，喺右腿对于犹太人嚟讲，即系右，我系站在全能者嘅右边，系一个嘅力量，即系话咧系一个最好嘅部分俾祭司，包住胸嗰个嘅胸肉俾祭司，其他嘅咧。就是给献祭那些人。几时吃啊？当日吃。可不可以留到第二天啊？看看你献什么祭。是献感恩祭啊，还愿祭，还是甘心祭？为什么我会选择在一个的感恩的崇拜里面去讲平安祭呢？就是因为这个祭是跟感恩很有关系。这个祭跟分享很有关系，是唯一一个祭是人人都有份可以分享得到的。就好像今天，即是我们邀请了几位弟兄姊妹去分享，三位都是姊妹，邀请了三位的姊妹来去分享他自己的见证。这个见证是见证神他自己的作为。当这个见证是要去分享的时候，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听到的。在新约的观念里面，信徒皆祭司，你就是祭司了，你是可以有份的。在分享这个的个人的见证的当中，也都牵涉是我自己的部分，就是我自己那个的经历。也都好像我们献上一个的平安祭那样，我不是为了要去做些什么，而是在一个的崇拜的 setting 里面来到去分享我在这个的信仰当中，在神的经历当中给我们的点滴。我昨晚整晚睡觉的时候都是想着这个的感恩祭。我睡得着的。到了早上差不多五点的时候，我醒了，我又想着这个的感恩祭，平安祭。我是想着一样东西，就是今天我带些什么，我问我来到，我可以带些什么来跟人分享呢？即每一个礼拜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在旧约的时代，我是一个新约的时代。但是旧约的时代，他们每一次去敬拜是很热闹的。他会想下我要奉献上那个赎罪祭，那只牛是不是在这里呢？有没有病了呢？我要献上平安祭。我都要献埋个素，就是那些面粉在哪里呢？要不要煮了它成为一个饼呢？几时我要找油去煎熟它呢？然后我就想想，我带晒我所有的东西，一家大小做好晒衫， 我就去到教会，我去到那个嘅祭，那个嘅圣殿嘅门口嘅时候，我就知道咧平安祭嗰个嘅祭牲咧系喺门口里边去将个动物宰杀嘅，而赎罪祭同埋燔祭咧就系要去到嗰个会幕里边去交俾祭司嚟到去宰杀嘅。系平安祭嗰个祭牲咧，系我或者系同祭司佢指示之下咧去宰杀嗰个祭牲，以致呢一个部分我可以俾神。这个部分就给了祭司，这个部分我们带回去就在个门口旁边那里来到去一起去吃，去吃了。不一定是烧的，可以用水去煮的。在个平安祭很多时候呢，即这个是一个自愿，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会献上。就因为我全家大小我去到一个敬拜生活的时候，我如果我要想即系敬拜完咗之后唔使翻屋企再煮嘢食嘅话咧，我就一定会献平安祭，因为我献完个平安祭，我仲有啲渣男啊，咁我啲肉咧就即刻，喂，不如我哋喺即系隔篱街嗰度，我哋即系整煲水煮一煮嗰啲羊嚟到食咗佢啦，因为平安祭嚟噶嘛，咁就即刻可以分享啦。咁所以好多时候。所以为什么在第七章里面去讲到这五个祭礼呢，是将平安祭放到最后来到去解释呢，是因为可能在祭司去处理那些不同的祭礼的时候，最尾先处理这个平安祭。献完平安祭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即是可以吃东西。那这个就是最尾那个平安祭。或者我们在就是只是虽然只是看一个祭礼，都帮助我们去想一想。我每一次星期日我要回来教会的时候，除了你要记得啊，我 BB 那些食物带了没，我的车带了没，我要即是要带回来的东西，我要教主学的这个材料我带了没。OK, 我即是我们可能会想一想，今天我来到圣殿，我有些什么可以跟人分享呢？我有些什么可以跟人分享？如果突然间即是我撞见阿 Milly, 我可以讲啲乜嘢？我撞见阿 Paul, 我可以讲啲乜嘢？我有啲乜嘢喺我生活当中我可以领受到嘅，能够可以上帝又有份，其他弟兄姊妹又有份，我自己又可以 enjoy, 有啲乜嘢系咁样呢？我虽然嚟咗芝加哥只系得两年，不过即系我好体验到喺呢间教会里面，其实我哋好多弟兄姊妹每日都献紧平安祭，你好肯去分享嘅，无论系食物上边、金钱上边、关心上边，你都好肯去做呢样嘢。希望我哋继续，即系喺平安祭或者感恩祭嘅时候，我哋去思念到，即系呢一个嘅一个嘅 fellowship， 即系平安祭英文咧有啲叫做 fellowship offering。就是这样，让我们同心祈祷。求主预立我们在你面前这一份的敬拜和奉献的心，我们所献上的求主亲自的预立，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